见了天仙，笑面欣欣晚风里展。 像远偏偏景之近，只愿你到身边，再将温馨重现。 就算相识仿似梦，好梦聚到今天，我是痴痴在想依恋。 若佢偏偏想接近，只愿我到身边，再解心中千痴挂牵。 头尽幽梦，将心中思念尽情缠绵，尽情留恋。笑面欣欣晚风里展， 像远偏偏景之近，只愿你到身边，再将温馨重现。 就算相识仿似梦，好梦聚到今天，我是痴痴在想依恋。 若佢偏偏想接近，只愿我到身边，再解心中痴痴挂牵。 头尽幽梦，将心中思念尽情缠绵，尽情留恋。 再次快去将这梦置身他心重现。 头尽幽梦，将心中思念尽情缠绵。 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up up 抬着头 ，up up 别害羞。 失去自我，下一步该怎么走？前后 Hello， 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一开场的歌曲呢就比较的火爆了，来自于蔡依林的招牌动作。可能很多的一些动作是一个人内心最直接的反应吧。当一个人内心有什么变化的时候呢，外表啊动作就会情不自禁的表现出来。不知道在你紧张的时候你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招牌动作呢？OK， 今天第二首歌应该很多人听着耳熟，电视剧叫做《欢乐颂》，里边五位主角，五美啊，他们性格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们的招牌动作也一定会不一样。那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欢乐颂》电视剧同名插曲，来自于张江。 人群中步履匆匆，追不上放下手工。理想被堵在晚高峰，情绪和耀眼的霓虹，乐呵呵发疯，泡面里加点洋葱，创意让自己感动，口袋里有一个破洞，这样的笑话要留给疲倦是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是苦也没用，悲伤不值得回走，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放松，快乐就值得尊重，穷开心麻烦是苦也没用，悲伤不值得回头，随风去相信谁不知所踪，仍相信未来在我手中， 是我倔强的梦。 很火的一部电视剧《欢乐颂》，从片尾曲能够看出，每一位出演的都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插曲。刚才听到的这一首呢，是来自于张江的《欢乐颂》，他是从作曲、编曲再到演唱都一手包办了。那张江他到底是谁呢？很多人有点陌生啊。其实他是孙楠的音乐总监，曾经还参加过第三季的《中国好声音》，有一点小印象吗？OK， 继续来听到歌曲是张玉华的《雪花飘》，那这是她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这部剧的片尾曲其实也是由她来演唱的。 银白色的街角，孩子们开心奔跑，我蹲下来想看到这个角度的美好，越远越觉越走越远，心愿一点一点的变小，在零度的街角，猎人们紧紧拥抱，快乐原来那么热闹，把我的心潮汐扰，他们传染给我的微笑，让我又开始活过来了。雪花飘，星星飘，世界很冷，我也知道，也许应该感谢那白雪吧。自寻烦恼，天气没有那么糟，重要的不是拥有，丢掉了我再去找，把自己关在屋里，害怕冬天，几乎让自己错过了美好季节，放过自己走向白色的街，我伸出双手，雪花飘，轻轻飘，世界很冷，我也知道，也许应该感谢那白雪吧。 我最爱你爱你，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走在时代浪尖，谁不敢乘风破浪，云米智能家电，令人啧舌的黑科技，云米互联网智能净水器、冰箱、油烟机、燃气灶，智能家电整套买，加油做人生赢家。涿州、高碑店、雄县、荣成、徐水、安心及保定市各区经销商火热招募中，18631187077，18631187077。 5月28号，加州美食街开街了，早餐羊汤、烧饼、北京小吃、烤串、小龙虾、宵夜夜市，最晚营业到凌晨2点，地址房山长阳加州水郡西区广场。 5月的春风带来了温暖的阳光，5月的阳光带来了明媚的天气，让我们在这美丽的季节相约，带着春的希望、春的气息， 一同感受大自然的生机勃勃。今天是5月16号，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让你把自己看清楚。被爱是奢侈的幸福，可惜你从来不在乎。啊，一段感情就此结束，啊，一颗心眼看又荒芜。我们的爱若是错误，眼里我没有白白受苦。若曾真心真意付出，就应该满足。哦，哦，哦，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愿你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我啊，多么痛多么痛的领悟，无憾无憾，多么痛的领悟，全部只是我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都走得好孤独。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谁愿意挣脱情的枷锁，爱的束缚，任意追逐。别再为爱受苦。 关喆演唱的《领悟》，大家都知道呢，这首歌是李宗盛作词作曲的，而原唱呢是辛晓琪。当然你可能也听过李宗盛的版本，可是关喆呢其实把这一首《领悟》可以说是做了一个完完全全的改版了，把他原来那种压抑的或者沉痛的情感呢改成了一种很澎湃的很撕裂的情感。当然了，可能不同的人都各有各的喜欢吧。那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戚薇的《忘了去记得》，很久没有听她唱歌了，对不对？这是她主演的电视剧《我是杜拉拉》当中的一首片尾曲。 空房间安静了，阳光忽然好温柔，晒干了小伤口，不介意寂寞比爱你更快乐。向左走，向右走，停在告别的回忆的空着手，时间的过，让我们微笑擦肩而过。忘了我挥着脸开口，忘了红着眼放手， 角的彩虹。一轮小小桥，仙人掌也会失落。谢谢你抱过我，带走我的自身，选最好的我。镜子里那个我哼着歌唱的情歌，不完美的洒脱，要练习放手，心里才能住进下一个。忘了我会遮脸开口，忘了红着眼放手，忘了故事到结尾重来过。是最好的结果，故事里剩下慢慢感动。哦耶，我们倔强的沉默，红着眼放手，故事只差一个结尾，不怕重来过。我会遇到想遇到的幸福，我希望幸福的忘了去记得美好的错过，忘了去记得美好的错过。 我是杜拉拉，有多少人看了这部电视剧了？这是戚薇结婚生子之后回归荧屏的首部作品吧？从电视剧当中能看得出来，还是有一点小小的发福的，不过五官还是一样的很精致啊，还是很可爱啊。刚刚听到的这一首《忘了去记得》呢，其实是林俊杰来作曲的，而他的词呢是90后的一位作家，叫做张浩辰。OK， 继续来听到接下来带到的是郑少秋的一首歌曲，叫做《摘下满天星》，这是电影《画皮之阴阳法王》的主题曲的国语版。 漫漫长路远，冷冷又梦醒，雪里一片清洁，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径，让我实现一生的抱负，摘下梦中满天星，期许你的少年抬头来，向青天深处笑一声。我要把十八美丽拥抱，摘下闪闪满天星，数十翩翩少年歌一曲，把心声献给群山听。漫漫长路远，冷冷又梦醒，雪里一片清洁，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世间情，万水千山独行，照我登天路径。有梦醒，雪里一片清洁，可笑我在独行，要找天边的星，有我美梦作伴，不怕伶仃，冷眼看

通常隔震结构的地震反应仅是非隔离结构的四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因而可以极大的提高建筑的抗震性能。环球网消息， MP3 这种格式从14号开始它将正式的宣告结束。现在德国研究机构弗朗和费吉城电路研究所对外宣布，他们已经终止了某些 MP3 相关专利的许可，并正式让其退出历史舞台。而接下来取而代之的是 AAC 格式。相比格式来说， AAC 格式效率更高，功能更好，比特率比 MP3 更低。流体电视和广播电台都使用该格式发送高品质音频，而苹果呢，从一开始就对这个格式非常看好。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情人的眼泪你应该听过很多的版本了，因为它流传非常的广，翻唱的人也非常多，可能听过邓丽君的、蔡琴的、叶倩文的、林忆莲，包括刚才的齐秦。其实这一首歌呢，最早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潘秀琼原唱的一首歌。其实这一些令人很难忘的老歌啊，通过代代歌星的翻唱，就好像珍珠一样被重新的串了起来。 OK， 刚才听到的是一匹狼演唱的歌，接下来听到的是小白兔，那是谁呢？杨钰莹，很甜的一首歌，叫做《也是情歌》，用这样的一首歌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希望甜到你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